二，金词语。职业，空闲，副业，病，依旧，工资，上街，作伴儿，门外汉，通，的确，望，一阵，噼里啪啦，下，差点儿，调，像似的，勇敢，后来，一下子，为，中央，闪光灯，一起，车祸，散开，打扮，带，轰轰，炮声，四面八方，镜头，新娘，必须，项目，反问，亲吻，场面，不但而且，吹打，乐队，骄傲，葬礼，喜事，丧事，喊叫，甚至，富，简单，争吵，坚强，神经，肯定，衰弱，处之泰然，乐在其中。